大家好，我是毓民，我現在要在這裡宣布關於毓民在 MyRadio 的節目直播和重溫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節目包括毓民踩場、毓民踢爆、毓民會客室，都會在我的 Facebook 戶口度直播，亦都會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專頁直播。新的加多一個就是 YouTube黃毓民頻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民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民 YouTube 頻道。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咁啊，啱咧就接到一个系又系啲不幸嘅消息啦。咁就系、是、前海基会董事长江永坤咧，咁就琴日就喺呢个系台北咧系慶祝呢個八十五生日嘅時候咧，直間咧就送咗醫院， 咁樣 啱係啦，咁啊啱啱接到消息咧，就係、是已經離世啦。啊，咁呢位係即係喺即係兩岸事務上面啦， 貢獻良多啦， 係啦， 咁啊好啦，咁啊即係都係一代嘅人又過咗去啦，係咪？ 嗯，所剩無幾嘅啫， 所剩無幾噶啦， 係啊。 咁啊好啦，咁我哋嗱，我哋再起另外一題，我起另外一題目先啦。我哋講下華為先啦。咁啊，華為咧，嗱，我哋唔講，我唔講公主啦，我哋唔講公主，我純粹講華為呢一單嘢咧，又關台灣事喎。其實同台灣有乜關係咧？咁原來即係今年嘅新北市嘅耶誕嘅一個活動， 你又學台灣講法耶誕，我哋香港叫聖誕。 唔係，咁佢叫耶誕啊嘛，佢個活動名真係叫耶誕啊嘛。 當地嘅稱呼。 我唔可以叫聖誕啊嘛，佢個名真係叫2018耶誕，啲新北市唔知乜春春噶嘛。 你講耶誕，我哋香港觀眾唔知㗎。 好啦，咁啊，咁原來係華為贊助嘅。 嗯。 咁啊，將個華為嘅 logo 就擺喺新北市個市政府個大樓嗰度咧，大大個。咁啊，惹起啲咩爭論呢？ 又立委出嚟就炮轟啦！ 啊，呢、這個蘇貞昌個女啊，蘇慧乜鳩嘢叫做？唔知蘇咩慧啊叫做？唔知蘇咩慧啊？咁咧就話啦，佢話：哇！屌你木馬屠城啦嚇！屌你新北市引入呢個華為咧，就即係嚟贊助。佢話：屌你而家搞到即係全世界喺度抵制緊呢個華為，而你新北市啊引入呢個華為，咁好啦。咁啊，總統府前輩，即係而家呢個台北市新科議員咧，呢個羅志強咧就話啦，佢話喂，如果咁樣講咧，你不如叫蔡英文政府咧就禁止華為喺台灣，咪得咯，係嘛？ 咁跟 喂，屌佢啊！嗱，佢喺台灣一個合法嘅商家 機構啊， 咁你有喂，咁佢贊助喂，同埋佢唔係淨係贊助新北市嘅。台北市亦有贊助，即係好多個地方都有贊助。咁、你話喂呢啲咁嘅贊助就木馬屠城，咁你最好啦，一筆過搞撚掂咁啊！即係屌你。 咁跟住啲人就話啦：喂，咁你鄭文燦都接受依個中興通訊嘅贊助喎，咁點搞啊？咁你唔出聲嘅、 啊？所以即係呢啲綠，即係啲人咧，綠水一倒落個腦度咧， 就發酵啦， 就發酵就縮撚咗啦。係嘛？即係呢啲係好冇道理嘅。同埋嗱，即係我哋撇開華為嗰啲咩 bad door 嗰啲咁嘅嘢啦，其實佢每一年喺台灣採購成700億，啊，即係當然你又華為話屌佢做好多呢啲其實好多手機啊啲嘢有 bad door 嘅，咁呢個另外一回事啦，係咪？即係如果我哋覺得國家安全有問題嘅話，咪禁止華為嚟台灣咯。 即係好似喺歐美啦，咁其實而家好多政府標咧都係唔俾個華為入去噶啦。 而家就係所謂五眼聯盟啊，嚇、嗯，即係呢個加拿美以美國為首啦，美國、加拿大、呢個英國、澳洲同紐西蘭嚇，咁啊，即係呢個五眼聯盟咧就即係禁止呢個華為嘅喺當地嘅招標嚇，咁、最新就連日本都落埋搭啦， 甚至係英國咧，咁前幾日咧就有兩間通訊公司啦，即係啲大嘅通訊商啦，咁都就講啦，就新嘅就都唔用華為噶啦。 嗱，因為咧就即係呢個華為嗰所謂5G 技術咧就。 即係比起當地的價錢真係平。譬如以南韓為主咧，南韓咧就係比當地的公司係平四成啊。喂，屌！如果作為一個商家佬啊，喂，屌一千萬，我俾六百萬已經得咯喎，係嘛？咁喂，屌！作為一個商家，梗係以最平噶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技術。如果喺尤其美國佬咧，屌你即係同我喺全球爭生意啫，係嘛？咁我同埋喂，你仲有好多你係根本係盜竊咗我啲技術嘅喎，屌你即係偷鳩咗我啲嘢，周圍都係賣啦。 同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後門啊問題啦，後門嘅問題。咁即係全世界話，你美國佬啲嘢有冇後門咩？可能都有的，但是你怕你美國佬多一點還 是怕，即是我寧願我的資料被美國佬拿了，大佬，即是我是很不愛國的， 即是華為啊，或者好像 Apple 那 Apple 有沒有後門啊，好像說都說有很多資訊去收集的，但是剛才都是說過一句了，你怕美國佬多還是怕這個即中共多一點，我怕中共多一點， 美國佬拿了我的資料，我有我罵美國，我不會是這個抑鬱症的，但是如果我被華為的 Bad Door 拿了我的資料，我是可能會被抑鬱症的嘛，大佬， 亦 都不會站在那裡殺，甚至好像什麼好像 坐馬桶都會死的， 是啦，即好像澳門的高官一樣在公廁裡坐坐下都會說自殺的，你會不會怕，我想很多人都怕的， 所以即這個我們都是撇開這來講，即你純粹這個這 裡，但你說影響到剛才講到就是其實呢就不知在台灣，就是在台商，在大陸的台商呢，其實是很多都是華為供應商來的，所以一個產業鏈來說呢，你是下游最，你是採購端來說呢，你下游的全部都會有影響的， 即係互相依賴曬㗎啦嘛，呢啲嘢係嘛，即係冇話邊個揾邊個著數嘅嚇，即係如果純粹從生意嚟講， 係啦係啦， 即係冇話邊一個著數或者邊一個唔著數，即係純粹生意，我哋唔講其他咩 bad door 嗰啲嘢啦嚇。好啦，咁所以即係講到木馬屠城咁啊，最簡單咯，蔡英文政府而家大權在握，咪屌將華為含禁止佢喺台灣活動咪得咯，趕鳩咗佢出台灣咪搞掂咯，係嘛？使乜鬧啫？咪趕鳩佢出去，屌所有。所以木馬入不到嚟，咁唔使同時 咁就新北市政府嘅就有人出啲官員出嚟講啦，咁我係。接受他的贊助，但我沒有用他的產品不代表我用他的產品 當然啦，我們都奉勸大家，即我們的聽眾就千萬不要用華為手機即這個呢就即其實華為就主要不是出產手機的，它主要出產即 通訊設備 的基礎建設， 是啦，即你手機後面接了所謂機流啊那些東西的， 是 5G 那些什麼發射塔啊那些東西，就是他們做的，但是個手機就很少而已，華為手機，但是據聞華為手機都是便宜的， 是很先進的， 環球時報編輯都說用不慣用 iPhone 拿著 iPhone 罵美國 但是我據聞華為手機是又漂亮又好用的， 而且它的功能是超過一般人所用的所需的， 但是即係一般，屌我啲一般人老實講，唔係睇 WhatsApp 又睇 Facebook 啊，有咩好咁？ 影相啊，同埋而家羣體啊， 我又唔想我同屋企人講嘢啊，咁嗰啲又俾人又俾其他人知道喎，係咪啊？ 好啦，嗱咁我哋講到而家就講一講丁守中呢壇嘢啦，係咪咁有丁守中就輸咗3000多票啦，即係咁佢就要打呢個選舉無效呢個官司，同埋咧呢個驗票，咁當然有啲人話：屌你輸唔起咩？係嘛？屌你咁又搞咁多嘢嗱，丁守中都講嗱，我哋都覺得係一個還我公道嘅啫，即係並非係呢個輸贏嘅問題，而係。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是必須有一個公道。 嗯，冇錯。 丁守中覺得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裏面是一個不公道之下輸。所以咧，佢需要打一場叫做選舉無效啊。佢嗱點解唔打當選無效呢？有兩個不同的層次嘅。當選無效咧就針對個人嘅。即是話喂，屌你呢條友 有問題， 出蠱惑啊！即係流言、謠言四起啊，耳語四咁，即係令到我唔當選，令到佢當選。咁呢個咧就係打官司，打個當選無效，即係柯文哲當選無效。咁但係呢個咧 沒有這個情形出現，所以打選舉無效，選舉無效就搞成個程序了， 是啊，即是說你的選舉委員會有問題了， 是啦，即是你的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面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呢打選舉無效就不是打當選無效，所以要搞清楚，所以現在很多人不清楚當選無效和這個選舉無效的分別在哪裡。好啦，咁啊，丁守中輸咗之後咧，就本來一開始就話我要驗票啊，即係重新驗票。咁啊，重新驗票就要俾400多萬呢個保證金啊。咁啊，後來又諗下，都係唔好啦。我都係打呢個選舉無效算啦。咁後來話喂，國民黨話嗱咁啦，個400多萬一人出一半啦嚇。嗱，你有一半，你有200多萬，我有200多萬，即係國民黨願意出錢。幫你手啦，咁所以丁守中諗諗下，嗱都好啦，係咪？因為 好多人幫佢出嘅嚇，肯幫佢出嘅。 嗱，因為咧佢嗰個嗱咁有啲人又話啦，佢屌你選舉完之後，你仲動用緊嗰啲市民嘅捐款，咁其實就已經 close 咗噶啦，呢個都要聲明嚇。即係選舉用喺選舉經費上面咧，嗰個户口就已經凍結咗噶啦嚇，亦都唔會有人再捐錢入嚟。咁到選舉完之後嗰日咧就已經停曬嗰個户口啦。咁就由嗰日開始咧就係已經係即係叫做停止咗。好啦，咁佢之後就當然仲有一定捐款俾佢啦。咁就打呢一場叫做驗票嘅保證金。咁啊，國民黨願意出半，咁佢自己出半，咁400多萬都好 Q 多㗎。 即係100多萬， 100多萬到啦，係咪？即係百二三萬咁嗱，當然你就算啲400多萬，其實政府都要出錢的大佬，冇諗住個400多萬就可以驗到票，因為好撚多人驗票噶嘛，大佬。 行政費啊， 仲有，喂，佢唔係淨係出嗰400多萬喎， 有律師， 仲要律師團喎，大佬。 係啦，律師同埋你有啲， 仲有啲義工，喂，嗰啲義工喂真係義工啫，大佬，佢可能你都要俾個飯盒佢啩，因為佢由頭到尾咧都要睇住嗰個重新驗票嘅過程。好啦，遇到啲問題票，咁就雙方嗱，柯文哲都話：屌，你都累鳩我嘥錢，唔加錢， 100個律師要 㗎。屌你我本來我選完就算㗎啦嘛，我贏咗就得㗎啦嘛。即係你而家咁樣搞咧，累到柯文哲話：咁你都要累我嘥錢。 係啊，因為佢攞咗層樓去壓咗去，即係壓咗去咧就做選舉嘅。咁而家就話咧係慘啊，層樓都唔知幾時縮得翻。本來諗住咧就攞翻啲保證金咧就可以縮翻層樓嘅。啊，咁而家就話：唉，都唔知點搞啦，層樓。 係啦，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就變咗雙方都有成100人嘅律師，咁因為點解要律師呢？因為有啲問題票，嗱咩叫問題票呢？有個情形就咁啦，譬如我吸咗落去丁守中，咁嗰條友咧就對接一接，就個印咧 去咗隔離， 個控又就黐咗落隔離嗰度，嗰、那個係可能係柯文哲好啦， 吳岳陽， 好啦，咁啊黐咗落去，咁呢張票你攤開嘅時候，佢一路點票一睇，哦， 呢個明顯啲。 係啦，邊個明顯啦？即係話，喂，個印呢個好深嘅，嚇就好明顯咧。呢個印係吸落去俾丁守中，只不過接嘅時候咧就擁咗嗰度。好啦，咁啊雙方咧個律師嗱要過嚟同意，同唔同意咧呢張票咧好明顯地咧係投俾丁守中嘅。咁啊雙方就同意啦，雙方都唔同意咧就由當個選舉嘅主委，即係台北選務委員會嗰個主委。就由佢決定啦。咁你哋再唔信嘅話咧，呢一張票打官司啦，一張票打官司啦，可能一張票就令到個選舉出現咗變化啊嘛。咁啊可能打官司啦，係嘛？屌你話相差咁 Q 多票，咁屌一張半張就算鳩數啦，係嘛？咁所以咧，雙方嘅律師咧個責任喺呢度。咁嗰啲義工就係監察住嗰啲開票、唱票嘅時候有冇龍溜出啦。咁所以咧係。好撚多人嘅， 係啦。咁譬如啊，我抌個印，可能咧有啲老人家 手震震 啊，抌出咗界喎，算唔算咧？ 咁啊，好啦，我抌佢譬如三分之一咧，抌咗去A 軍，三分之二喺 B 嗰度， 冇去唔到咁遠嘅，即係出咗個格就黐咗少少個格度啊，完全出曬就冇 震震啊！佢唔係啊，因為佢騎佢騎條線啊嘛， 冇隔夠遠嘅，騎唔到嘅。騎唔到嘅， 騎唔到啊！ 係騎唔到嘅， 騎唔到 啊！係啦，咁但係譬如我就黐咗條邊少少喎，算唔算咧？咁樣 黐邊嗰啲梗係算啦，因為好明顯係投嗰條友噶嘛。咁當然你可以拗嘅，係咪？但係呢，因為呢啲拗，所以有雙方律師喺度。因為當時選舉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主任委員咧，就拎張票出嚟咧，就嗱喂呢張問題票，即係香港一樣嘅。 香港 Q 人嘅，香港都係一啲將啲問題票先擺埋一邊先，咁、然後咧雙方嘅所謂監票人咧過嚟，嚇咁啊選舉主任咪拎張票出嚟嘅，咁呢張票咧，我覺得好明顯咧就投俾 A 嘅，咁啊B 呢邊呢個監票者監票人，你同唔同意？咁佢同意咧就擺翻落 B 個。 喺今次驗票嘅過程裏邊咧，大致上雙方都比較和平嘅，即係冇乜特別嘅爭拗，唔會話即係大家拗到面紅耳綠咁。 因為都好明顯啊嘛，係咪啲嘢冇乜特別好拗嘅。好啦，咁啊，就頭先我哋喺節目之前就好似話三百幾張咧。 係，即係最新消息啦。 三百幾張咧，就係丁守中攞到嘅。咁但係同即係同呢個四同呢個 三千幾票 咧，係啦，可能係都攞翻個零頭。 嗱，咁呢個三百幾票係喺柯文哲嗰邊翻翻過嚟咧，咁好明顯就唔會啦，即係喺廢票，可能喺廢票裡面執撈翻出嚟，咁可能都係仲爭兩千八百啊，兩千九百票。 好啦，咁咁仲嗱，即係佢打呢個所謂當呢個選舉無效咧，裏邊咧就嗱有幾點嘅嚇，即係有幾點你好注意嘅，就第一點就主要就話嗰啲工作人員係唔熟習個選務。點解啲工作人員唔熟習選務咧？原來以前咧就係不嬲都係揾啲公教即係公務員同埋教師咧。就係做呢啲選務人員嘅，即係徵召一個地方嗰度徵召呢啲公務員同埋呢啲教師咧嚟做幫手，咁就好似唔知六千幾蚊一日咁樣嘅。咁因為年金改革就得罪曬呢班人，咁好撚多咧，唔撚做，即係老實講，六千幾蚊喺佢哋嚟講 多㗎， 唔算太，時間好長啊，大佬。佢由朝頭早冚家產六點幾一路到夜晚。選曬先至嘛，都嗰六千幾皮，好多人唔制嘅，即係嗰啲人都可能覺得啊，即係我都係為國家做事啫，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啲錢唔係一個主要推，唔係個主要推力嚟嘅。咁但係都係大家都為即係為呢場選舉為國家做事，咁所以咧佢哋嗰陣時都願意啊，拋個身出嚟做呢啲選務嘅工作。咁呢次因為年金改革咧，就得罪曬呢班嘅公務員同埋教師咧，呢啲多數都。退休或者現任的、因為你通常禮拜六禮拜日不用上班、咁呢班友咧就撲你個街啦，屌你唔撚幫你做，咁所以咧有三即係全個台灣有三分之一啊嘅選務人員咧係揾唔到，即係以前啊一吹雞就排曬人噶啦嘛，係嘛？咁呢次有三分一咧係揾唔到，咁就周圍徵召啲唔知乜春嘅人啦，即係嗰啲可能工譬如 臨時工啦， 臨時工啦，咁嗰啲係。對呢啲選務工作或者公務嘅嘢係完全唔識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倒死來蟹嚇，咁所以即係搞到咧呢個亦都係因為延遲咗成個選舉嗰個時間拉長咗其中一個原因。咁好啦，咁啊打呢樣咯喎，喂屌你嗰啲人都唔係一個合格人員嚟嘅。咁第二即係原來呢個中央選舉委員會裏邊咧，就即係喺每個市每個縣裏邊咧，就當地嗰啲市政府咧。就派個人出嚟咧做呢個選務嘅， 即係等香港選舉委員啦嚇， 選務委員即係投開票所嘅最大粒嗰、那個。喂，屌你個揾個副市長嚟，喂咁你即係你去操控住嗰啲選舉嗰、那個個過程啦，係嘛？因為當時就係四點鐘就已經截止投票啦，咁咧就。出面仍然一條長龍，好撚長個龍，咁就排緊隊嚟投票。咁好啦，咁啊當時就即係呢個選務主委就話四點鐘嚟到排緊隊嘅咧，可以繼續投票。嗱，呢個我覺得合理嘅，呢個合理嘅。但係最唔合理咩咧？咁你揾個工作人員動喺個龍尾度先得㗎，佢冇喎，淨係話你啊張三你係最後嘅。屌張三，後面再繼續有人嚟排，關我撚事咩？係嘛？我唔通屌鳩佢咩？喂，你冇機會，你冇得投嘅，你走啦，係嘛？咁佢唔出聲，咁條龍就咁即係排得兩三個之後，就冇咗呢個講法㗎啦嘛。咁所以條龍咧係越排越長，仲有人喺中間打尖。 即係截龍咧，就係有部分嘅投票站咧係做唔到啦。即係可能後面多咗唔知幾多人，冇正式統計，即係冇人知嘅。 係啦，咁所以咧。一路咁樣排到咧，好啦，咁你一路排咁就好啦。電視機就一路就轉播緊點票中心嗰個開票結果。咁好啦，你喺度排緊隊，戇鳩鳩冇嘢做啊嘛，係嘛？咁你嗰陣時冇手機冇剩乜咁，咪唔知咩資訊啦。咁你而家有手機，你一路睇住嗰個選舉嘅結果、那個開票情況，咁你咪會有一個棄保嗰、那個。 心態。 心態， 即係 你話喂唔會嘅，唔會係假嘅。點解即係政府要規定喺十日之前？要停止嗰個民調嗰個公佈咧，就係因為呢啲會影響個選舉結果嘛。咁點解同你排緊隊，知道選舉結果即係跑緊馬，然後我先話屌嗰只就嚟中終點，我先買嗰只馬得唔得咧？ 係啦，即係好似我哋香港選舉嘅時候咧，咁有啲唔知乜嘢嘅研究，所謂研究機構咧 ，exit poll 啊嘛嗰啲 嚇，就喺門口嗰度咧就攔住你，就問你啲你頭先投邊個啊咁樣。好啦，咁過往咧都好多人都會答嘅，咁但係而家咧發覺唔係喎。原來咧有可能咧就去咗西環去做配票用嘅喎， 係 邊個落後咧？佢即刻嗌啲義工啊，所謂義工咧，去敲門叫啲公公婆婆落去投票喎。所以近來咧，即係現場嗰個係嗰個民調咧，係已經唔可以作準嘅啦。即係大家你問我有問過我㗎，我就 投對家咯。 係啦，你問我定話我投咗民建聯嗰個㗎。 啊、所以呢個叫 exit poll 啦，係咪？即係香港咩研究中心嗰啲咁嘅嘢。好啦，咁嗱，其實個效果一樣嘅。你排緊隊嗰時候見到嗰個投票開票嘅結果，同你見即係之前十日唔知邊喺裏邊你見到個民調，同埋呢啲所謂 exit poll 裏邊嗰個結果咧，係一 Q 樣嘅，係會影響你當時投票 意向啊。 嗰個意向你會影響嘅。啊，譬如你見到喂姚文智屌橫掂輸鳩梗啦，唔好嘥張票啦，係咪？我又唔中意國民黨贏。咁我咪投俾呢個柯文智咯，本來我就諗住一心投俾姚文智嘅，我諗住佢都有機會贏。咁但係你見到開票出嚟結果，哇！屌你乜丁守中啊，500票，呢個 黐好近喎，百零票喎， 柯文智就600票，屌你咪姚文智得個30票，咁我輸鳩梗啦，我投票做咩啫？係嘛？咁我嘥鳩咗張票，我又唔想俾國民黨贏，咁我咪投俾柯文智咯。 即係嗱，雖然話家家有求啊，大家諗一諗啦，投俾依個姚文智嘅選民。會唔會話改投俾話真啊？柯文哲就投俾依個丁守中啦。我相信即係100個裡面冇100個都唔會啊。 嗱好啦，仲有就係因為你嗰個選舉時間拖得太長，令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嚟投票，因為見到哇條龍咁長，冚家產企個零兩個鐘頭，屌我半個鐘頭屙督尿啊嘛，大佬係咪？我屌我標排得到個幾兩個鐘頭時間啫。咁佢就上晝見到咁嘅環境啊，咁可能而家長啲啫，我翻去唞唞，晏晝再嚟啦。哇！晏晝條龍仲撚長添，咁佢唯有放棄投票。呢一啲咁嘅老人家咧，如果係一啲深藍嘅區嚇，譬如我哋講緊呢個 大直啊， 大直， 大安 區嗰啲，喂嗰啲就係一定係投國民黨嘅。喂，咁嗰啲翻咗去就冇噶咯，張票冇人投噶咯喎。咁所以即係會由呢度又選一票，咁所以我哋即係有人話你話丁守中屌輸打贏要嚇，好唔風度嗱？呢啲都係佢喺呢個所謂選舉情情之下對呢個新呢、這個提高呢、這個選舉無效裏邊嘅即係咁多種原因，所以我哋就當然你可以講話屌你咁你都選鳩完咯，咪3000多票咪贏咗佢咯，係咪啊？咁但係。在丁守中嚟講，喂，佢都係想一個公道啫，係嘛？咁所以佢提出 因為佢而家依個台北選情咧，就同其他縣市咧就唔同，因為佢其他縣市可能即係就所謂 PK 賽，台灣叫 PK 賽，隻抽隻，兩個咧對打嘅，咁就唔會話棄保問題嘛。咁但係今次喺依個台北市裏面咧，就唔係喎。哦，就三角鼎立喎， 即係存在一個咁嘅， 係啦，氣泡， 因為有可以操弄到氣泡，你話其他啲都係有4-5個嘅，咁但係嗰啲都係就唔得㗎啦，啲嗰啲即係嘥氣啦。 你喺台中市，咁係林佳龍同阿盧秀燕，咁你兩個係依兩個之爭嘅啫，咁唔投俾阿即係我就算一路排，我係投俾丁實投俾佢就係投俾佢噶，我唔會轉頭。到時我轉頭，我諗住排投林佳龍啊，見到落後嘅我就投俾盧秀燕，唔會噶嘛。 啊，咁所以即係丁守中呢次即係佢受到外邊咁多嗰啲所謂諷刺揶揄咧。其實都要打呢場仗嘅嚇，即係因為都要攞翻個公道。 即係佢嘅權利嚟嘅，係同埋真係輸得，即係佢並唔係話係好 大距離咁輸嘛。 嗱，因為如果二千幾票咧，我睇個資料唔知二千幾票咧，就係、是、中委中選會咧係主動要重新驗票嘅。咁、三千幾票咧就唔使啦。咁但係個問題就 是、即 係 個百分比 嘅。係啦，咁、個問題就係、是。他而家主要就唔喺驗票嘅階段，係、要打呢個所謂 程序啦， 選舉無效。 係啦，即係一個不公平嘅情況下輸咧，咁即係我相信係人都會唔憤氣噶啦。 嗱，當然即係我哋嗰班丁守中都有缺點嘅，因為當時咧就嗰個隊排到咁長嘅時候，其實四點鐘一 close 咗嗰、個投票站變成開票站，開票站嘅時候咧。已經有人話丁守中，喂，你即係叫佢打電話中選會，立即要去、停止嗰個開票，即係台北市呢一個部分停咗開票，等投完票先至再開。丁守中咧就即係戇鳩，即係呢啲老實人，佢話：唔好啦，或者我贏咧。咁佢又唔打呢個電話。嗱，如果佢打呢個電話，我唔知佢打完呢個電話。中選會會唔會聽佢講？因為中選會當時咧， 一停咪全台就停噶啦，全國停噶啦。 台北市 誒唔係佢開票可以停台北啫嘛。 即係喺停台停得台北，其他都會停噶嘛。 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嘅，因為佢獨立噶嘛，每個地方佢唔需要，佢唔需要其他唔會影響佢噶嘛。咁當時嗱老實講，亦都有其他嘅人打俾陳英俠。陳英俠啫喎。 即係中選會嘅當時 主委啊，即係冇辭未辭職嗰時，因為咁佢都話喂。我哋好難召集翻啲人翻嚟開會決定點做嘅喎。喂，屌你乜？ 你主委講一聲係㗎啦。 喂，同埋你第一，而家呢個通訊器材咁方便。第二，喂，你個屌你乜選舉咁大件事，嗰啲人走鳩曬嘅。 同埋佢條例咧就係話投票結束就即刻開票嘛。咁你而家未投完啊嘛，仲有人喺度投緊票啊嘛。 所以即係。呢、這個陳英權本身佢都有責任啦，係嘛？咁但係嗱，再計落嚟呢個副市長呢、這個所謂選台北市嘅選舉主委啊，選務主委啊，為佢都有責任喎，因為當時佢可以落決定。 咁其實依個就我覺得就唔怪得地方政府嘅選舉嗰個主委，咁因為依個係中央嘅政策嚟。 係咁，但係佢都有權去停咗嗰個開票，或者佢要揾人，或者佢要揾人喺個龍尾嗰度，去截噶嘛，係嘛？ 咁我見到有啲地方咧，佢真係揾人有警察去攔嘅，咁但係喺台北市啊，或者嗱，即係單講台北市啊，真係好似啊， 唔 係 咯， 冇，但係捷龍呢度，我覺得咧都係其次，就係你點可能我跑馬仔一路跑，我喺度投注，我跑最嬲尾50公尺啊，或者30公尺，我仲可以投注，唔係你話真係你全世界都唔會咁做法噶嘛？ 好啦，嗱咁啊， 即係好真係幾係好荒謬嘅事情嚟嘅。 咁啊要睇呢、這個法。法庭點判啦，係 啦，咁嗱，依個選舉無效咧，就除咗依個丁守中之外啦，咁其實台南市長嘅嗰個選舉裏面咧，即係民進黨嘅參選人啦，即係當時嘅市長，係而家嘅市長啊，阿陶省哲咧，佢都提出依個咁嘅呈請嘅，咁但係一個就比較好玩啲嘅地方咧，因為佢告咧就係告即係選舉委員會啊嘛，咁你當地方嘅選舉委員會係邊個去管嘅？陶省哲市長管嘅，即係等於咧，陶省哲呢個參選人就告呢個陶省哲市長，自己告市長，呢、這個就係好好玩嘅地方嚟嘅。咁當然啦，亦都係一個即係佢嘅權利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佢係輸2000多票，但係喺台南市嚟講，嘉義市嚟講咧。咁係嘉義市咯，係啦，嘉義市嚟講咧，係冇話好似台北市係三國鼎立，冇嗰個氣保效應嘅，咁所以你依個咁嘅選舉無效，會唔會話有 咁嘅嘢？我排隊話見到呢個佢票數高喎，我又唔投佢喎，咁就冇理由。 走啦，我唔投啦，咁依個咧就應該就唔會嘅，咁即係至於話即係最嬲尾結果點樣，咁我相信咧，即係就算係法庭判咗依、丁守中贏嘅好啊，選舉無效要重選，咁丁守中重選嘅贏嘅機會都好細，我覺得。 嗱，我唔知道個重選，嗱我哋呢個冇考究噶啦，重選係攞翻個5個人出嚟再重選一次啊， 抑或是成個選舉再重新嚟過， 重新溫過啦，我相信係重新溫過噶啦，係啦。 啊， 咁姚文哲啊，已經係退咗政壇啦，已經壯烈犧牲咗啦，咁佢一定唔會出嚟選噶啦。 啲票民更加集中， 又係喎，蘇貞昌，都實實劈完話咩噶啦，都 講唔埋噶嘛， 係啊， 話屌你再可以俾我操作多一次，原來屌我國民黨有，我呢個民進都有機會噶嘛，咁我再嚟。 好啦，咁我哋就睇下，即係應該下個禮拜之前咧，應該有啲初步嘅消息出嚟。 因為話本來係十日到咧。有結果，咁我哋估計咧應該去到十，應該差唔多廿。 嗱，依個係驗票啫，咁但係要開庭嘅。 開庭都有排啦，開庭。 係啦，係啦，即係搞得嚟咧，其實要重選可能都兩年後事情噶啦。 咁所以就即係攞公道啦，係嘛？即係我又 程序上啊。 即係雖然即係呢個丁守中一個佛系選舉，我都唔同情佢嘅咁啊。咁但係即係喺呢件事裏邊咧，佢的確係即係欠佢個公道。 受害者。 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